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剛才說這個燒衣殺錢呢，那博士就說那些呢就被好兄弟的私食，就被這個在地獄裡面受苦難的那些眾生，但是呢又殺下錢，殺下錢呢就是有時你那些街童啊流浪的人啊，那有些錢執下都好啊， 執一毫錢買個麵包大 佬。那時候呢我們真的伯住在那裡等，我剛才都說成班年輕人燒錢燒衣不殺錢，你今晚給鬼鏈這樣鬥他。咁有啲呢即係佢真係好豪嘅啫，殺殺殺殺銀嘅，你明唔明？有啲就真係又都殺象徵式咁殺啲。咁你頭先同我講呢就話嗱，呢啲就係俾啲喺陽間嘅人，咁但係我返到去呢我執咗呢啲斗領一毫呢就俾老媽子鬧嘅，咁奇怪。 佢覺得唔吉利嘛。 佢又覺得唔吉利啦，即係佢可能佢即係佢又唔係好理解點去殺錢。 佢 係啦，佢係呢啲唔執得嘅，咁我哋大佬。 但佢就唔知道殺啲鬼嗰啲呢就另外一套。 喂，三毫子食碗雲吞麵咋嗰陣時，你明唔明啊？ 使唔使啊？ 三毫，我嗰時候僆仔十松啲歲啦。即係 五毫子一碗燒鵝飯， 十松啲碎左右啦。我記得九龍城嗰間添樂園，我食三毫子碗得唔得？ 添樂園佢係 要而家卅幾蚊一碗咯。 咁高級，嗰間嘢好高級噶，添樂園。 嗰陣時唔係喺國際戲院隔離，你明唔明啊？嗰陣時嗰度係國際戲院啊嘛，喺國際戲院隔離。 咁佢殺錢咧就簡單啲，就但咧佢係但有一個規矩咧就好重要，一定係九點後鐘夜晚先至燒得。 我都記得是即係夜後嘅， 一定九點後。佢九點後鐘咧先可以燒嘅，用嗰個亥時。 喂，博士，你知唔知啊？如果你呢個時間去台灣咧， 哇，仲熱鬧！ 哇，周街都喺度燒啊！你明唔明？如果你落去台中、台南嗰啲地方咧，即係哇，個個嗰啲開鋪頭嗰啲門口就喺度燒煙。 以前香港 同埋佢嗰啲製品咧，哇，好多嘅喎，佢有餅乾啊，有酒啊，乜都有嘅喎。 香港以前都 即係大家習俗唔一樣，但係都係嗰個時節， 都係嗰時節，但係好熱鬧嘅。香港都係，但佢燒陰間嗰啲咧，就後期香港都冇咁講究啦。啲人就即係冇問人啦，求其。自己個個買啲金銀衣紙， 而家呢啲其實都好簡單，真係問嗰啲燒衣嗰啲，問嗰啲衣紙鋪咧，咁佢都會教你去執 到嘢俾燒啊，但都唔啱嘅，因為佢 其實都好多都錯嘅，我覺得 錯，佢係隨俗燒嘅個心意嚟啦，但真係收唔收到咧？呢個就係一個民間信仰啦。但正宗如果佢揸正嚟燒咧，佢係每一個祖先記得個名嘅話咧，佢就要畫個圈嘅。畫個圈咧，個人又唔可以喺個圈入邊。咁但個圈咧喺西南方咧要留翻個口嘅，就唔畫齊嘅。唔畫齊咧，就先俾到嗰啲陰你嘅祖先咧伸嘅手入嚟攞嗰啲錢嘅。咁好啦，你未燒俾祖先之前咧，又要燒一扎錢咧喺個圈外邊咧，就俾啲遊魂野鬼嘅。如果唔係咧，你就俾人打嘅。但係佢哋以前作嗰套古仔作到係點嘅咧？後期啲民間啲人就話，佢每年春秋兩祭。清明重陽，呢個中元節，三元節，咁你啲先人喺地府咧，又係好似陽間咁嘅，咁好啦，我哋知道香港有好大有錢佬咧，就死咗之後，就因為啲後人咧信耶穌教又冇祭祖又冇搞呢啲嘢，咁咧就俾人揼一身走嚟報夢。俾人打到扑街，佢下边啲人过当我有钱嘛？点解年年节你都冇得醒？真噶，屌你有咩讲咧？ 报梦话俾你听，我喺下边都俾人打 啊！你咁鬼惨唔少嘢，人哋当我阔佬，屌你乜捻嘢都冇，屌你 好有趣。屋企人信咗耶稣，佢家唔烧衣冇祭祀，系咪啊？ 所以咪坐捻咗几年监咯。就嗰大有钱佬啊，个仔啊，系咪啊？系啊，屌你！我哋透过某个渠道啲有呢个方面嘅人咧，就话翻俾我听，问我点睇啊嘛。佢系元流王个使者，屌你！同我讲翻呢段古仔，我话靓仔，我屌你！你真定假？佢唔系咧，明哥，第样个个咁呃，唔肯呃你噶。 屌笑到你肚痛，屌你 吾王停 止，差型喎， 屌你啦，吾王停止， 系啊， 系咪？好啦，咁住好啦，烧翻噶嘛，唔系佢减捻咗型咧，会屌你啦， 喂，佢即系话喺下边唔使俾人恰。 Okay. 即系佢有钱收到咧，就可以请人食饭，请人食，因为你有钱攞嘛，你冇捻嚟，冇嘢派咯。 咁你而家喺香港受紧把嗰啲都系啦，你多啲入钱俾佢，咁佢可以买多啲烟招 呼。啊，一捻样， 隔篱咗又唔使俾人恰啦，咁系嘛？ 好啦，咁佢最后咪改良咗你哋正话睇嗰啲资料咧，嗱有个 嗰啲气棚嚟嘅啫， 气棚同埋呢。 但系咧，我好有兴趣睇啲制品嘅，我次次去到咧， 好有规矩。 我次次去到咧，我就会行去个即系台，即系个制台嗰度咧，同埋佢。可能佢做法事嘅时候，佢喺、那个即系喺嗰个空，即系喺空地嗰度咧，哇摆好多嘢。我僆仔嘅时候成日走去睇噶，但系呢日 冇偷，冇偷， 唔攞，唔准攞， 系 咁我见到啲生果，你想睄一个咧，屌你有人啤住你，唔俾你攞嘅。 嗱、呢个咧就系、是、佛教仪式嚟噶啦，就系佢个大事台。咁呢个叫缅延大事，缅延大事咧，佢哋一个民间传说。 呢、這个就是佛教嘅， 佛教嘅呢、這个咧就系话个观音化身嘅、化身个鬼王咧。走到鎮場，你啲人走嚟睇戲就睇戲，啊收錢就收錢，就 冇 打交，冇喺度搞搞 震。所以就用平安兩個字咯。 係啦，所以佢合境平安就 係呢個最流行嘅呢、這個。 嗱呢度有個鬼王嘅，一定有個鬼王。 嗱，其實可唔可以咁樣講咧，博士？其實有三種法會嘅，即係我所理解就一個就佛教。 佛教 一个咧就系道教，另外就系啲民间习俗。 民间嗰个 咧，民间都有噶， 有。 嗱、好似呢啲咁咧，好多系属于民间嘅。嗱，佢又有啲又渗咗啲佛教嗰啲啦，有啲又 即系 佢道道都唔同噶。我有时留意， 因为佢道家都有八十几个门派啊嘛，道教都有八十几个門派。 但民间嗰啲就一定系做神功戏噶啦， 神功戏。但佢佛教都做神功戏嘅，佢系做俾嗱呢度唔好删走字啊！呢度解噶啲戏棚咧，佢就有戏棚。咁佢嗰個神位咧，佢一定做俾神睇嘅喎，啲戲做俾神睇嘅。 做俾鬼定神先？ 神啦、 啊，我神 做俾神睇嘅，所以神功神功戲做俾神睇嘅，所以佢嘅祭品咧就唔同嘅。咁、做俾神睇咧，就有嗰啲學你話嗰啲賀壽啊，嗰啲前奏要做啊。 六國大風尚。 六國大風尚唔係啊，六國大風 尚就唔喺呢度做嘅喎。 唔係做，佢係佢另外一日咧就係、 是。就神功戲要做賀壽嗰段。係 啊，嗰段噶六國大風做俾鬼睇嘅，就冇人坐嘅，嗰個就叫做風台嘅。咁啊，好啦，咁佢哋嗰啲咁啊好啦，佢戲行後邊咧，佢一搭戲咧就要揾個師傅嚟咧，就寫個大吉兩個字。但我吉字系唔埋口嘅， 系 嗰、那个吉字系唔埋口嘅，咁佢又要摆嗰啲祖师啊、华光祖师啊，同埋戏行嗰啲另外嗰啲做戏嘅师傅嗰啲拜嘅祖师啊，咁啊佢哋做呢啲起码做几日噶嘛，你哋嗰时都一搭亲就几日嘅，喂嗰时搭个戏棚，请啲戏班嚟咧。就養咗好多戲行中人， 要使好多錢嘅， 多個多 使好多錢嘅， 但好多人爭住俾錢㗎。係， 咪嗰啲做生意嗰啲做小生意嗰啲，嗱，你譬如九龍城咧， 好多人 九龍城即係每年喺呢一個即係太子道嗰個迴旋處咧，嗰個球場嗰度啦， 唔使擔心。 聖三一堂隔離即係馬頭圍嗰一個球場就年年都緊㗎啦，你明唔明啊？即係又做戲啦，係嘛？咁啊，又搞啲法會啦，咁啲好多啲街坊就過去睇啦，係咪？咁嗰個就好多人出錢嘅， 好多人出錢，好多人出錢，好多人出錢。 咁佢咁喺潮州，咁喺九龍城好多啲鋪頭全部都好多潮州人噶嘛。 好，佢哋俾得好開心噶。咁啊，特別佢哋派米啊，嗱，佢有啲祭品咧擺咗喺嗰個壇度，祭品用嗰啲米咧，以前好多啦，擺喺度祭完咧。有啲人翻去攞咗咧，就冇咩米味嘅，呢好奇怪。佢哋攞翻去咧，就啲人搞錯咗，有一個規矩佢哋犯咗嘅，即係話如果你攞咗盂蘭節嘅米翻去咧，就唔係即刻用曬嘅，就揾個地方咧一個盒仔載起呢啲米，就叫平安米啦。咁佢咧就話你每次煮飯咧攞一啲咧溝落去嘅啫， 唔係用嗰煲嚟煲曬。 係啦，就叫長食咧就長有嘅。 長食長有。 好啊，咁嗰啲老人家咧 就係好鍾意攞返呢俾子孫賴嘅嘢嘅，就話即係因為祭過神拜過神咁呢、就 保你平安。 所以佢見以前你咪記過話啲人啲老婆婆真係爭排隊擺啲米呢打交又成。其實佢都買得起嘅，點解真係爭呢？ 咪年年派米都係喺呢啲地方派㗎啦。 但點解佢都要爭呢？佢買得起㗎嘛，佢就話要攞啲返去呢俾個子侄啊、屋企人啊保平安啊嘛，所以佢就好緊張，就唔係資助你嗰幾嗰十幾廿蚊嗰一袋米，就完全 通常都即係唔係嗰個一細包幾公斤咁 嘅 啫， 唔係資助你嗰啲米嘅錢嚟噶，唔係嗰個價值問題。 因為我都派過， 係啊，而係佢係希望拜個神嘅米咧，翻去咧令到啲後人啊安樂啊平安嘅。 所以咧，你睇得到咧，即係每年中元節咧。咁有啲政黨又出嚟派米嘅， 咁啊正常， 咁佢又出嚟派米嘅大佬， 蛇齋餅種啊嘛， 蛇齋餅種加個米， 咁你 咁啲人都話我蛇齋餅種噶，嗱我係除咗冇蛇宴，喂我派月餅派種， 好事嚟嘅， 齋宴咧就係博士關照嘅， 嗱我哋嗰啲， 我即係蛇齋餅種，咁我就係冇蛇啫，米我又派過。系嘛？ 施比受有福啦， 吓！唔系，其实我哋嗰个观念好简单嘅啫，即系话自己可以揾到啲赞助。 施比受有福， 系嘛？咁啊，自己即系可以做啲嘢。 赞助嘅人好乐意嘅， 帮下啲老人家。 因为呢、這个，即系因为中 孝敬啊，啲老人家应该咁讲，就唔系帮啲老人家。 你唔系嗰啲开心嘢嚟嘅，唔系话佢话可怜佢，唔系佢觉得个社会人间有情嘅，你靠啲节日咁。佢又唔會話受到屈辱，係咪？即係覺得哇！ 佢呢啲嘢做咗十年八年，咁、啊、個人都即係覺得嚇。 唔係你舒服啲嘅，你所以你就算即係你設計呢套遊戲咧，你攞個社會一和諧啲噶嘛。 所以當嗰啲民主派喺度鬧建制派咩蛇齋餅種愛嚟拉票，屌你諗啊！你自己都可以咁樣做噶嘛？你我講呢個我就覺得即、就、係、是、有好多時就係你政府、那個嗰、那個即係所謂福利做得差。咁你補佢不足啫，係咪？即係咁樣，其實有乜問題？ 我放翻大啲咧，就係話嗰啲嗱，嗰啲豆腐啊， 豆腐、臘湯、芽菜， 係啊。咁啊，另外佢另外咧，即係話你有啲有啲人做咗功德咧，喺個台度啲法師咪同你招啲家神嗰啲請咗神之後，就請你嗰做嗰啲功德主嘅屋企人有名有成，咪讀一篇嘢，咁咧就話佢又各就各位，咁佢就施食啦。 嗯， 好啊，但有啲遊魂野鬼。冇人嚟点灯，冇人成㗎嘛，咁佢咪唯有整个孤魂台囉、 嗯、 即係都要招呼埋嗰啲㗎嘛，咁、 嗯、 你冇人唔招呼埋佢㗎嘛大佬，所以另外有个孤魂台囉，即係冇人 可能佢都係即係一年就等嗰几日 咁样。 屌你屌你一年就等嗰几日嘅啫。 所以佢哋以前嗰啲人设计呢都几完整嘅，即係你世间有啲真係孤魂㗎嘛，冇晒后人冇晒姓，冇人祭祀，冇人写名，系咪冇功德主，所以佢哋都其实一个呢个民间嘅民族文化咧，佢哋设计都系动机都系善良嘅。 呢个系一种文化嚟嘅， 一种民族文化 系嘛，即系呢个叫做民族族咧，就系俗语嗰个族啊。大家唔好搞错，即系民间习俗咁解嗰个民族。咁啊，民族学都有嘅，系一门学问嚟嘅。 好深奥添， 系一门学问嚟嘅。即系所以我哋，譬如我自己作为一个基督宗教。嘅即係信仰者，咁對呢啲咧，我唔會即係排斥嘅。個理由好簡單，佢都係一種文化嚟嘅啫嘛，係嘛？即係發揮嗰種人與人之間守望相助啊， 心理嘅治療嚟嘅， 係亦都可以講係一種心理嘅治療。咁所以我哋就唔會好似某一啲基督徒咁咧，哇！好似即係起曬槓，呢啲地方都唔去得，我屌我照去，有乜關係啫？ 冇， 即係我哋當佢係一種民族文化。 最簡單嚟講，你耶穌如果咁小氣嘅，都唔會做到耶穌啦。 唔係咯，咁佢都係救急扶危噶嘛。 耶穌咁小氣都做唔到。 所以就唔需要介懷嘅。係你，我哋信耶穌嘅，我唔拜神嘅，咁嚟裝香咯，咪最多咁。係 你嗰啲團體嘅代理人啫，搞出嚟啫，係咪？就算而家你信耶穌，你去開呢個教堂，你後屘你唔去佢嗰度，去第檔都唔掂噶嘛。據我所知道。 照計就 啲人啊！你去我個教堂，你去咗好似搶蟹咁嘅屌！真咁係講笑，我聽佢哋翻嚟同我講。 唉，我哋覺得你有時老實講，教會都係人組成噶嘛，屌你人組成就人，個個都會有問題噶啦，係咪？ 又停一停啦嘛 ，Marco 啊！